你说那能不作病吗？ 潮气、 潮气、湿气， 就是啊， 是不是？嗯，就说呢，招了那么多罪，那么呢，这个能证明用这个阳调，身体好，身体好，健康，它自然就长寿。就包括皮肤，说皮肤，有人就说你这个70来岁的人，这皮肤哈，就是比年轻人皮肤还好，颜色也好，皮肤也细腻，嗯， 红润啊。 比如说我坐地铁。那坐车他净堵车，坐地铁快。夏天前吧，这胳膊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扶那个地铁那个把手嘛，哈，嗯，有时候就这么扶着嘛，啊，那穿半件衣服嘛，哎，我一瞅我这皮肤哈，咱是老人呢，嗯，那年轻人，有的小女孩那皮肤都没我这个好，这一瞅是吧，它有光泽， 对， 有弹性， 对， 一般老了就像姑娘皮儿似的。就抽抽了，是吧？就这么大岁数，一看还有光泽，发亮。有人就说，像你脸色这么发亮的人，他说我看着是第二个。哦，就这么多年，我看着是第二个， 满面红光、啊。哎，真是， 说脸发亮。嗯，你看 我们做节目哈、啊，从不打粉哈、啊， 对， 从不需要化妆。 就是上电视台做节目，要化妆，我 拒绝化妆。 我一般我都不让他化， 拒绝、啊。 我说不用化妆。 自然本色， 就看就是自然本色， 这挺好的，不用画啊。 对、嗯，你画的就不知道本样啥样。 是是， 这个整个皮肤的颜色，就是那腿，哎，那腿原来那个静脉曲张，那静脉曲张大包小流的，青筋暴流的呀， 像个蚯蚓一样哈。 对，嗯，现在整个这腿光光溜溜的。 哦，哎，这自然好， 全没了， 恢复了 啊、哎，就像胳膊一样。嗯嗯，哎，用自己来证明这个长寿，你得按照规律。去探索， 这不是蒙的、啊， 不是蒙上的，是吧？ 就是 啊，我发明一个什么好药， 它有原理啊， 这个灵丹妙药， 嗯，这个原理就可以称之为科学、 对，你这个东西，你不知道那个规律是啥，嗯，你不知道这个自然法则是啥，嗯，你就是凭你自己想象的主观意识，啊，我研究一个啥，这个不行，嗯，懂得自然规律，按照自然规律去办，这叫科学，嗯。 叫顺天应人、 对，顺其自然， 顺其自然。 你不知道规律是啥，嗯，你就认为我这个是科学，结果你这科学呢，这个没有调节平衡，如果还破坏了平衡，这个科学是个假科学，嗯，这才是伪科学。符合自然规律的叫真科学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，这就是伪科学，最终害人害己，眼前受益，眼前这个。解决了一些问题， 饮鸩止渴哈， 饮鸩止渴。从长久来说，嗯，后患无穷， 对， 是吧？ 真是哈、嗯， 就像化肥是科学，嗯，那是眼前呢，把粮食产量搞上来，嗯，但从长久来说，嗯，有可能人的疾病，嗯，就之前我讲过了，嗯，它这里边没有缺东西，嗯，导致疾病越来越多， 嗯，这很多事都这样的哈，就像我们当前面临的这个雾霾。环境问题都是哈， 就这个科学吧，违背规律了，就不能再叫科学了，嗯，只能叫一个小伎俩。从长久来说，完蛋了， 因小失大了， 因小失大了，嗯。那现在呢，就这类事情很多， 就是，哎，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， 方方面面， 就是 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能违背这个自然规律，嗯。所以我们要想长寿，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， 就是， 你违背这个规律，不但不能长寿。反而还可能是短寿， 对呀、啊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大规律当中啊，这是不可逆的、啊。 对，嗯，这个延缓衰老、想长寿，用什么方法，它都不符合这个法则，都不符合这个规律，嗯，所以都没有办法解决长寿的问题。那古代说这个秦始皇，啊，想长寿炼仙丹，杀了那么多炼丹的人，这几千年，谁也没把这个长生不老药研究出来。因为靠我们人主观意识，嗯，去想那个长生不老药，嗯，它符合不了自然法则，符合不了自然规律，所以它都不会成功。一般老了啊，记忆力都减退。 像你说过这么多这个健康救助的这些事儿啊，你让我记，我记不住啊。 那你说，就是咱讲人生故事，就一般老了哪能把，就是 几十年前的事儿 说都忘了不可能， 名字都记着哈。 说都忘了不可能，嗯。但是吧，都还能记一些，说记全了不可能。嗯，那你说我讲治胃病也好，讲人生故事也好， 就是， 这一讲就几十个小时， 都是有名有姓的。 对呀、啊，嗯，那你说这记忆力，那岁数大的人， 真是 记忆力有几个这么好的？